没有人知道那时候的小李会成为名满天下的音乐制作人，所以这张唱片也是灌注了他那时所积累的所有的关于生命的体验。如果你从头到尾听下来，会发现那个时候的小李在这张专辑里已经展露出了超凡的创作天赋，从头听到尾绝对不会觉得冷场，因为他在音乐里说的是他的经历，也是你曾经或者是即将经历的故事，是那个他不说但是你会懂的小李的故事。17岁女生的温柔来自李宗盛。 17岁的女生有明亮的心和朦胧的眼睛，而猜想毕竟只是猜想，我不是女生，早已过了17。17岁女生的温柔其实是很那个的，我猜想17岁的女生也许没有想象中的精，而猜想毕竟只是猜想，我不是女生，明年就要娶亲。17岁女生的温柔其实是很那个的，我猜想17岁的女生有单纯的心和复杂的表情，而猜想毕竟只是猜想，我不是女生没有什么关系。 晚间空间心畅和，从前共你一起，每天口中心中畅和。你怕已经想不起，但我不禁要记住，明天可会一般喜欢我。无言但却遵守爱的规则，接受为求共你相恋，我已经不管今天以后，确信你终于一天别去不会太恶手，但你会不会想起我。一般爱的故事没法得最爱那一个，终老却非我。如能奉献真心，纵使一刻